志啦。 雜誌啦，係 雜誌。你細個睇咩雜誌嘅？你有冇睇噶？ 嗱，我睇龍虎豹。 龍虎豹好睇，好睇，但係又好鬼貴。 豆豉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 好啦，剛才休息之前就講了這個施政報告的大勢，即是大家叫大家都不能太重視，其實 即是大勢已去， 大勢已去，那麼 去勢啊，梁振英。 但是就另外一壇事就殺緊埋身的了，就是這個梁粉主導的大嶼山委員會，就是提出這個報告書，就是要反轉這個大嶼山，就叫做將這個香港後花園失守， 香港 後欄火燭， 菊花灾难， 是的，这个叫做菊花 大灾难，是大屿山新增就会14个景点，是的，就当中有些甚至就不是现在开发了那些什么昂坪那些 新东西啦，我读一读，我读一问先， 有些什么灾难点， 哇，但他只是围着那岛玩的。首先呢，就是屯门呢就接条这个港珠澳大桥都铁路接过来先，大澳有什么玩呢，这个缆车接轨昂坪，那么整一个武术中心啊，同埋呢个观赏日咩好无聊喎、啊、观赏日落个露天剧场喎、啊。点乜 Q 嘢，你明明欣赏日出就要整个露台欣赏嘅，係咪咁啊，六湖搞咩个江山呢，就叫做禅林保育区。咁啊，提供禅修同埋静修设施喎、啊。咁似布达陵嗰啲嘢嘅，点解。 而家六湖啊有好多禅院喺度，你唔好搞人啊大佬啊。 係 啊，但出家人喺度修行。 但吊返转系咪可能啲出家人叫佢搞佢呢，咁啊之前嗰个咩。 嗰啲咩出家人。 嗰出家人嗰啲叫入去搞啦。有个咩意外就增加呢个农场体验设施啦。水后呢就系呢个大屿山南边嘅，就整呢个挖墙山同埋呢个动物农庄嘅，真系。 即是整兩隻羊在那些，那梁福源不是梁福源。 黎之源那裡。 黎之源那裡。 定個串字旗的動物農莊。 叫六八九。 正是養豬的入面。 叫六八九去咯，動物農莊。 咁索古灣就搞什麼呢，這個索古群島水療和休閒度假村，就是做 SPA 那些東西啦。長沙。 那可以不用坐洗頭艇咯。 是喎，近近地。 近近地是咯，即是叫 索古灣。 外靈丁島還有沒有呢，其實。叫那些髮廊那些過來開咪咯。 哦、可以即係增加呢個就業機會喎，呢、這個有得諗喎，呢、這個、長沙又搞咩呢，水療同埋又搞水療，水療休閒度假中心，同埋一個最唔明白就係咩呢，婚禮中心喎，點樣搞擺嗰度呢，可能就係因為呢中間大東山呢就咩呢，提供景觀觀星設施同埋露營場地，呢、這個大鑊呢個。 嗯， 即係之前都影咗好多，即係有啲即係大學人呢就直接佔領啲露營區㗎嘛。 幾年1920幾年呢就有啲教會呢喺即係呢個大東山呢、就起咗啲石屋仔嘅。咁、而嗰啲石屋仔呢本身呢就係、是、呢喺嗰度呢就係攞嚟。 講佢先好快等一陣先。 係啦，阿 Lens 要去招呼一下啲一陣間錄節目嘅朋友啊，咁呢就我頂住先啦。咁呢就呢啲石屋仔裏面呢就係、是、呢本來就係俾嗰啲嘅教會嘅人呢 book 呢就嚟做呢、這個度假宿營嘅。咁就而家呢就仍然有一啲團體管理緊嘅。咁但好多去登山嘅觀星嘅人呢，即係大東山呢就可以睇到呢、這個嗰啲嘅蘆葦海啦。 嗯， 上山嗰陣時亦都係一個即係睇日出嘅一個景點嚟嘅。 同埋嗰度係好多即係結婚影相嘅場地嚟㗎嘛。 嗰啲蘆葦海嘛。 同埋你見到係好少 草啊， 即片無即係一即係望之無際㗎嘛。 陳奕迅嗰個唱片喺嗰度拍嗰個封面。 係。 佢啲芒草嘛。 嗯。 係啊，咁呢就即係好多人都破壞，因為擒上去啲屋頂嗰度影相啊，最近就爆出又話咩。攞爆炸螺絲去扎營， 其實嗰個佢哋話打邊爐個爐嗰個盒嚟嘅啫，我唔知啦。嗰個就係大東山入面，即係呢個又搞呢、這個又搞佢啦。梅窩搞咩咧？咩啊？多元化戶外活動啊，水上樂園喎，仲搞咩啊？大嶼山歷史博物館啊，大鑊嘅啫。 有咩歷史博物館？ 我唔知咩歷史博物館啦。跟住啦，喜靈洲玩咩咧？又係咩水休閒生活區？ 不如戒毒主題公園一辦 都好喎、啊。我哋講呢個即係香港嗰啲。黑社會歷史應該喺喜靈洲搞喎， 或者係咩？ 揾 Eddie Sir 做顧問咪得咯 ，Eddie Sir 做顧問。 係啊， 喜靈洲 或者呢個同志樂園咯。 嗱，跟住呢個咩東大呢、這個大鑊呢、這個東大魚都會就係發展核心商業區同埋市鎮，呢、這個先係主菜嚟嘅。 哦，嗱，嗰度咧就團地啊，大家要睇一睇咧，就係、是、呢個新嘅 CBD 啊，所謂 啊， 就是呢而家開發咗嘅呢就係東涌嗰 part 啦。 嗯。 而家呢 part 就係應該就係黐住東涌嗰 part 緊。 係啦。同埋我哋有個圖表呢就係講一面呢個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入面啲委員有乜嘢。 喺大嶼山有咩利益 呢有利益啦。呢個林少佬呢即係古蹟委員會嘅主席呢。咁佢之前咪有個搞個農莊嘅佢呢就入面都有份搞一個咁嘅保育農莊嘅。咁呢個大嶼山就佢有兩棟物業啦呢條友仔復耕農地有成 5.6 萬尺嘅農地呢個劉皇發家族。好啦咁呢一個信和集團呢喺呢個大澳嗰邊呢就有咩呢文業酒呢、這個文物酒店啦。 嗯。 咁呢個余漢新呢就係、是、呢個有物業地皮即係佢邊個嚟就係、是、信和總經理啦呢條友。 亦都 係 呢個大嶼山喺開發委員會嘅成員嚟㗎。 係啦咁你赤立角附近呢邊呢睇返北邊啦呢、這個朱國棟啦。就是、太古常務董事就是咩呢佢有大量地皮喺度。 太古集團啦、 啊。咁係一個新鴻基啊都係呢個大豪啊白芒都有地皮嘅。嗱、啊、去返啱啱提先嗰個叫做呢、這個CBD 地區呢就係呢一個愉景灣附近就是、香港興業啦亦都係呢個茶史美倫家族入面大把地嘅。 喔、哦、呢、這個大嶼山嘅大地主呢其實就係嚟自呢個茶家啦。 嗯。 就係、是、當時愉景灣開發呢就呢個中日傑啊就是、通水呢就醒呢個茶家、嗯、 啊，快做早啲買係嘛？ 本來唔係，本來咧、嗯，當時就鬆咗做咩呢愉景灣咧，其實係低密度酒店。 嗯， 但係咧，當時嘅中日傑咧就批准咧，佢將佢轉咗做呢個低密度住宅。 哇！ 你諗下，酒店到 肥到啊，幾多幾多樓大佬？ 即係點解你見到咁多親中商人咧冇錢，唯獨是茶家有錢咧？亦、 嗯、 都係因為即係、就是、香港興業啦，其實， 嗯， 就係、是、喺大嶼山劃、 嗯、 地為王。 系， 而呢样嘢咧系得力于呢个中日杰嘅。 哇，多谢佢。 而中日杰系边个呢就系、是、带梁振英出身嘅其中一个。 嗯， 就系梁振英嘅师傅啦。 哇，条鬼哥又画到上去喎。 画到噶， 即系梁振英就要帮个师傅排饼仔。 大屿山开发呢一样嘢就系巩固梁振英连任嘅支持。 嗯， 你睇到嗰啲地产集团， 即系用翻佢师傅之前啲 两啦，两嚿肥猪肉嘛，而家东北又喐唔到嘅，其实点解呢就因为嗰个嘅。插旗嘅人太多， 嗯， 佢个发展期越长咧， 嗯， 越多乡下佬咧，即系组成呢个六国集团啊， 嗯， 即系呢个《窃听风云三》里边咁样， 即系太群同无首散收收啦， 系啦，就散收收， 即系唔知派边个好， 就唔系一个大地产商收地嘛， 嗯， 咁咧就所以变成咧就嗱，你谂下团地波都自己搞幅地啦喺度， 系咯，点解冇人搞地咧嗰度？ 唔系，所以而家就好多人已经搞咗啊， 即系收到风太早啦，太多人收风， 所以佢嘅发展系好困难嘅、嗯。所以我估啊，出蛊惑就系点样搞农业园就系咁啊，即系将对家嗰啲地划咗入去农业园嗰度咁。 我、哦、等你冇得起楼，哇！呢招毒啊，呢招 啊！咁你当然啦，如果啊咩仔嗰啲就唔会啦，咁、嗯、就好多农地噶都嗰啲黑帮啊，咁、嗯、咧就。大嶼山亦都係一樣， 嗯， 攣住大嶼山，亦都係攣住香港最後、嗯、最後真係啦，一個所謂處女地， 真係後花園啊嗰度。 係啦，如果大嶼山俾呢班咁樣嘅爛蛋咁樣搞嘅話， 嗯， 大佬即係香港，你諗下平時我哋喺呢個市區已經係逼到咧，係真係連行街嘅樂趣都冇埋。 邊度行街？ 即係話你將來行山嘅樂趣冇埋。 嗯， 我理得你係黃絲藍絲都好，而家根本就唔係黃絲藍絲普唔普選嘅問題。 嗯。 而家去到個地步係咩呢你容唔容許人哋喺你個菊花嗰度切幾刀啫嘛？ 哇！ 就將你個後院攞咗、 嗯、 嚟去做利益分配。 嗯，個餅仔切埋。 呢、這個就真係超級蛇齋餅種啊！話俾你聽， 菊花餅最終。 你話搞個農業園都係五億，你諗下開發呢個大嶼山所破壞嘅子子孫孫，呢、 嗯、 種大陸式嘅開發模式，呢、這個劉炳章呢個涼粉咧、 嗯， 又係另外一個契弟嚟。你想想他當然居然就是說你想行山就回深圳咯 李老闆真是回深圳 你想想可以這樣 說深圳都就是沒 有我們由小學中學開始去大嶼山旅行露營行山、 嗯、 是不是石壁分流一路這樣去是不是這個就不是說集體回憶而一個這麼大的島、 嗯、 為什麼英國人不開發呢、 嗯、 是不是難道是他們傻嗎、 嗯 當然不是啦為什麼英國人每一個總督留下的都是一條行山徑 為什麼呢 就因為他知道你一个社会的发展一个平衡的发展你有个都会区你个都会区为什么这么值钱是因为你不是无限量供应的。 嗯。 但是你说喂由这个 ACBD, 由那里 CBD, CBD 这些 concept 是大陆佬先。 喂现在深圳不是搞好多区什么光明新区啊什么新区啊。 大佬有前海又做金融 CBD 啊。 你不是自己找自己品 嗯。 是吗你要你是不是你要中环成为最贵的 CBD, 这个才是值钱的地方。 嗯、是。 但如果唔係嘅，你又前海又整個，東大嶼山又整個，喂，觀塘你記唔記得？如果你揸東，你搭車由東區走廊落嚟，佢都叫 CBD 噶， 有 CBD 都 喺度。呢個林鄭月娥起噶，係咪？東九龍啊 ，CBD 啊，都係叫做觀塘啊，商貿區啊。你睇邊度邊一忽似啊？呢度 咁如果度到 CBD 就冇度叫 CBD 噶咯喎。 同埋咩咧？你嘅 CBD 就唔值錢啊嘛，其實係、但係呢個東大嶼山開發係放咩咧？我覺得係放珠海嘅利益。 一三五規劃， 成個珠三角嗰邊嘅利益，就唔係放香港。 當然啦，呢、這個都講咗好耐噶啦，就係將香港就挖做一個大珠三角其中一個城市部分啊嘛。 成個區域整合啊， 即係個一小時生活圈其中一個圈。 所以2047根本上就唔使等到2047噶啦，話俾你好多人都以為一國兩制到2047結束， 唔係啊， 其實唔使。 而家已經結束咗。 呢、這個區域整合啊，就係結束呢個一國兩制嘅 vehicle 嚟嘅。最終。喂，大佬，嗰啲你親戚嚟噶，你鄰居嚟噶，唔好歧視。 同胞啊嘛，大家都同城。 咩同胞啊？你同城化啊？ 你叫咩？呢個珠海城嘅， 任你叫啊， 咩城都好， 或者港珠融合區得啊，叫做。 大家都港珠。 係啊， 大家都港珠，大家都家人，港珠 融合區，或者港珠農莊都得啩。 我驚聽日真係用呢、這個，香港將會成為呢個港珠融合區嘅其中一個叫做重要地區。 咁你同城化之後，咁個政治權一國兩制乜都唔使㗎啦，其實。 所以我哋要顧及大家即係其他城鄉嘅感受㗎嘛。 唔需要㗎，咁你跟住你咪個區長。你可以繼續做個區長，係啊， 香港區嘅區長， 香港區嘅區長， 成日區就係呢、這個 同東莞市長平起平坐嘅，應該都 即係港珠要特首咧，其中下面一個分， 同埋我諗翻去洗頭唔使坐洗頭艇嘅， 坐高鐵咪得咯， 係咯，坐高鐵咯， 仲快，仲快捷又方便啦， 亦都唔係㗎，都成個幾鐘嘅翻廣州， 仲要遲咗添，要停多幾站， 可能中間停停伶仃島。 停丁岛，停丁岛站系嘛？ 水上高铁啊，真系，诶、 哎，真系大镬，即系呢个大屿山，即系同埋呢个大屿山，即系有好多，即系点样话？之前话林郑嗰个踩嗰条咁大，就是、因为关联埋，即系会开发大屿山啊嘛，同埋呢个三跑啊嘛。 嗱，呢个亦都睇到林郑呢个人咧，其实系相当之政客行为，就唔系大家见到咁原则性咁强，同埋一个咁硬正嘅人啊，所谓 喂 咁打得， 喂成日讲嚟讲去就系佢搞呢个新呢、這个新界僭建已经系啦。 你唔系除咗新界僭建之外咧，其实仲有新界东北发展。喺上一届政府佢做发展局长嗰阵时咧，当时咧政府坚持咧就系用呢个官地收回嘅方式。即系话发展商插咗期冇用， 我收晒翻嚟先。 我用市价帮你买咗翻嚟，先再发展。发展之后嘅利益唔关你事啊！ 你直接同我丢，唔好睇啲 政府啊，即系个升值啊，系政府嘅库房收入，唔系你噶啦。 系， 譬如你有幅农地啦，我用嗰个市价买， 我哋收咗先， 我收咗，然后我先至去规划。咁政府可以作一个最整体嘅规划，就唔好似而家咁样一忽一忽，你拥住呢忽，佢拥住嗰忽。咁咧，但系结果咧，到梁振英揾咗佢做政务司长啦，就清咗呢个林瑞麟啦。 系 清咗唐英年走啦，佢咧竟然咧就打倒昨日之我， 即系模式改变咗， 就将变成公私合营，仲要系唔上立法会交代，质薄由陈茂波去讲，容许私人发展，最终而家大家睇到啦，根本就系以私人发展为主导。因为睇到东北就一个肥猪肉。如果你唔去 benefit 呢啲私人發展商，你嘅競選經費何來啊？ 同埋入面都好多票㗎嘛。 喂，唔係，仲要你連任，你競選經費何來？以689嚟講，佢點會自己揞出嚟？ 喂，同埋你落區啲黑社會少驚幾個㗎喇喎。 喂，你元朗南呢？元朗南都係佢哋嗰啲擺曬嗰啲釘喺度㗎。 啊，同埋嗰個叫乜鬼嘢？嗰度 洪水橋。 洪水橋咪咯，洪水橋發展啊嘛。 元朗南都係㗎，元朗南就主要就係湯碗頭嗰啲喺嗰度打等㗎嘛。係 啊。 咁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大嶼山亦都係一樣， 都係肥豬肉。 你林鄭月娥睇得到，你係發展局長，當日點解提出要政府收回土地，就係唔想官商勾結，唔想地產商去主導咗個發展，犧牲公眾利益。但係你一做咗個更大權嘅位置之後，你竟然就犧牲東北市民利益。而家甚至大嶼山其實唔係大嶼山居民利益，係全香港市民嘅利益。 冇錯， 係咪？就算你中唔中意行山都好。香港的都市化程度已經高到咁嘅地步， 同埋香港需要一個市費。 點解我哋仲要咁多 CBD 啊？係咪？跟住你話喂個增長動力何來？點解你唔係俾嗰啲年輕人放寬個法例，容許佢哋創業啊？係咪？你反而就係嗰啲 Uber 啊，嗰啲 sharing economy 分享經濟嗰啲，你就大型時候咁樣去執法，係咪？揸個 Uber 嘅的士司機都要蒙頭鎖鐵鏈咁樣翻去調查。 係咪呢個就係大家對個發展模式嘅分歧啊嘛？ 嗯， 好多時廢青廢青嘅意思咩咧？就佢唔想香港仲係用緊呢種咁落後嘅發展模式， 即係舊嘅價值觀。 你睇台灣、日本，你睇北歐、韓國，人哋嘅發展模式已經唔係再係推土機、開發、起樓，呢啲係七十年代嘅發展模式。 就算你講南韓，佢咪喺個市中心度開翻條河出嚟咯， 正計村咯， 正計村之後，佢入面即係 跟住其他產業、其他服務業咪 就因應上升 發展咯，係咯。 嗯。 第二咩咧？鼓勵後生仔創業咯。 嗯。 係咪創業嘅模式，你咪修改個法例容許佢咩咧？我都話喺加拿大。自己養走，加拿大嘅法例好嚴， 即係佢原本就唔可以，即係點樣 養走， 即 係可以賣走，唔可以賣走嘅，一定係國營指定嘅地點先可以賣走，同埋酒吧。 嗯， 但係佢咪修改法例，用嗰啲啤酒廠，可以整個 tasting room 試飲。 哦，即係嗰度即係俾灰色就得你。 係啦，就係試飲室就可以賣嘅。 嗯， 可以賣走，即係攞走嘅自己。可以自己攞走嘅，你帶個樽去入就得噶啦。 嗯， 可以攞走嘅。咁呢個咪人哋點解令到加拿大成為呢個北美洲？小型啤酒廠啊，而家供應係最多嘅地方， 嗯， 最多牌子啊，幾百個牌子， 哇，幾百個牌子， 你諗下，如果香港係容許，其實佢哋喺工廈釀咧，其實都犯法嘅好多都， 嗯， 嗰啲衞生條例啊嗰啲啦， 即係要攞咩食物牌照牌， 啊、 牌嗰類嘢 啊， 即係其實根本上佢要執正嚟就全部執得， 根本就冇得做嘅其實，但呢啲嘢其實我哋兩個都可以搞個啤酒， 但其實我一收到風咧，即係當即係啲大即工廠大學好多咪做咗，譬如話啱啱嗰啲做食物工廠啊。或者做嗰啲係 band 房啊，或者做嗰啲賣嘢嘅嘢咧， 佢執法。 今年會全部所謂我用翻匪話嚴打啊，會今年，因為我之前去認識個朋友，佢原來做呢啲幫申請牌嘅，佢話呢啲全部都唔會再批俾你。 嗯， 今年會嚴打咯呢樣嘢。 咪最終咪又係逼你去幫襯嗰啲地產商咯，係、 嗯、 咪？你邊度可以攞到嗰啲咁樣嘅位啫？ 係 你因為冇錢先至逼喺工廈啊嘛，係、 嗯、 咪？逼喺幾千蚊做乜租個 band 房啫？ 同埋而家即係陳老波嗰邊就話將三月之後就會即係截止啊嘛，即係改變工廈用途呢樣嘢。 嗯，截改曬㗎啦， 改曬就但係而家分鐘收得七七八八啦，分鐘我 其實可以改到嘅，容易改到嘅都改曬㗎啦已經。 嗯、 我哋呢度個好處，我估就係因為好多老牌嘅嗰啲業主， 即係頂住佢唔賣。 我估係嘅，嗰啲樓上做小麥夫堂嗰啲好多年嘅， 即係佢哋唔係為爭為錢啊， 五幾年做到而家， 哇！ 即係一落成就已經喺度做噶啦。 嗯， 咁你就唔係咁容易趕佢走嘅。 即係所以我啲 佢應該供嗰陣時好平嘅，就呢啲廠下。 嗯， 如果佢真係六幾年嗰陣時 啊， 即係供呢個廠下嘅話就好平、嗯。 即係我哋都要多得以前嘅文化，令到我可以留喺度。 喂，可能真係靠呢個 真係靠以前啲老店， 其實係 佢唔賣佢頂住過唔到八成門檻。 如果佢個仔唔做，佢一賣 Q 咗就冇㗎。 死啦！過八成門檻呢度又接得埋收得皮啦。 好多都係咁㗎。上一代勤勤懇懇做個實業，到下一代炒炒下，咁、 嗯、 就冇興趣接手，因為坦白講做糖係好辛苦。 係， 即係做啲食物工場。 喂，點解呢度唔即係做一個湯房咪仲正咧？湯 office 一湯十。唔係咯，我乜都唔 想。佢點解唔俾你租出嚟？個原因就因為你會影響到嗰啲地產商嗰啲新商場啊嘛。 嗯， 係咪好簡單 ？B&B、Airbnb 點解唔俾做啫？ 嗯， 係咪就是、你影響到地產佬咁多錢投幅地翻嚟起酒店？ 嗯， 你打直接打擊呢個商業即係、就是、地產佬嘅利益啊嘛。跟住佢咪執法咯。 同埋即係而家講一百毛啊，其實一百毛都係承繼翻以前嘅做法啫嘛。你玩改歌仔玩叫惡搞啊，諷刺時弊，佢做翻以前做開嘅嘢啫嘛。佢就唔俾你做啦，而家就係。 嗱，佢而家嘅問題就係大家點解有個心去撐佢哋咧？ 嗯， 亦都係同呢個版權修訂條例有關。 係啊， 大家亦都所謂表態。 嗯， 而家做傳媒好做咩都好，我覺得咧，首先你係有個價值信念先。 嗯， 唔係大細你個台。 嗯， 係你個信念係乜嘢？然後你先至諗我點樣去實踐我信念。 嗯， 廢青嘅廢就係咁啊嘛，就是、因為佢個信念唔係錢啊嘛。 嗯、 除了錢之外，佢仲有其他嘢嘛？ 就是因為你唔要錢先話你廢啊嘛，有錢唔賺， 有錢唔廢嘅你先廢啊嘛。同埋你即係點講咧？因為嗰啲嘢本身嗰條路係難行嘅，譬如你話養蜜蜂做蜜糖， 嗯、 其實好困難嘅。就算有機蔬菜， 係啊，香港都係 嘅，因為你同大陸嗰啲菜場競爭， 嗯， 係唔容易嘅。大陸嗰啲菜十蚊斤，你嗰啲二十蚊斤， 同埋佢哋要直接自己去做個物流添啊，要自己種菜農夫要揸埋車送貨啊，要。 咁但係你可以令到咩咧？就是、安心食嘅，你話俾人聽呢啲食物可以追溯到佢喺邊度種，邊一塊田嘅，邊、 嗯、 一個農夫種嘅。喂，日本係咁嘅，你知唔知啊？ 係啊， 係台灣都係噶。你茶葉咁咧，靚嘅台灣茶葉，你可以追溯到去邊一個場茶場啊， 嗯， 去種啊製茶。 係 大陸茶葉，你真係唔好飲，我話俾你聽，講真嘅。我睇過嗰啲茶山咧，真係千祈唔好飲。 嗯， 買嘅都係買台灣茶。然後咧，你就會有個生意啊嘛。如果你香港真係做到呢啲嘢，但係佢農業園佢唔會俾你做。 嗯， 佢俾咗何乜鬼啊？ 何俊賢 何俊賢嗰班啊嘛，嗰班咪繼續喺度做自己，即係嗰啲 佢分租俾人去賺，係、 嗯、 咪？佢唔會有個心，所以我就話個分別就係咁。 嗯， 廢青好，八十牛好。佢當佢做嗰樣嘢嗰陣時候，譬如啊，頭先阿傑子王嚟 啊，準備錄節目啦， 準備錄節目咁。我睇傑子王做節目，佢有個心去做好嗰樣嘢，因為佢個 passion 喺嗰度嘛。 係啊， 佢個人嘅熱情同埋佢個喜好，佢中意嗰樣嘢， 佢唔辛苦做得。 我哋上一代就唔係嘅，你係要放低你中意嘅嘢，去做一啲揾到錢嘅嘢。 嗯。 系嘛？你读音乐啊？哇，搵唔到食个艺术家黑米嘅喎，系嘛？我梗系读商科啦咁啊。咁你结果就放低咗嗰样嘢，去做一啲搵到钱嘅嘢。好啦，到你搵到钱之后，你发觉人生冇意义， 翻翻转头傻，已经冇精力做啦。 系啊，翻翻转头咪唯有搞女学生， 咪识放题咯。 系啊，就是、你冇咗嗰个人生意义，你工作苦闷啊嘛。 嗯。 所以如果你话系问嗰个嘅大屿山发展好， 嗯、 香港将来嘅经济成长动力好乜都好。嗯，其實你應該諗就係話我哋嘅年青人，佢哋嘅志向喺邊度？ 嗯， 而我哋點樣配合佢？主流嘅人更加唔應該對佢哋口誅筆伐，調翻轉你應該千方百計去愛惜佢哋、珍惜佢哋嗰種熱情。 嗯、其實而家就有啲好有熱情嘅傳媒就揼呢班人啊嘛， 好有熱情地去揼佢，然後咧佢哋亦都面對好多重重潑冷水。 嗯， 營商成本又高，去租個唔好話地鋪添啊，點租個咁嘅工廈都隨時俾人攤走。 係啊， 係咪演出場地又冇？如果你中意音樂嘅，係咪出邊海濱公園又 整個好多 噴水池啊？ 佢壓住你唔好玩玩嘢， 係俾自由行啦、啊、個噴水池啊！ 佢做咩啊？洗腳啊？ 因為出邊嗰度偉業街已經俾自由行商場啊嘛，海濱廣場， 嗯，所以 一隊隊到嚟呢度，咪就係做噴水池咯，咪、嗯、就成扎區議會嗰啲建制派點解係蛇齋餅種拖住香港後腿？ 嗯， 其實一目了然。 所以咧，我哋听日个节目咧就叫做十， 诶、哎， 跟住系咪先？硬入 空 洞，呢 个 你画嘅， 系啦， 十八， 大家都唔明白咩嚟嘅咁。 喂，唔系即系讲咸嘢嘅十八， 我就本来谂住 东莞十八式， 东莞十八式嘅对家， 有支棍喺度， 叫做香港十八式 咁嘅。 咁点解叫做十八般武艺？大家睇到咧就系、是、咧有十八，系全部都系阿拉伯数目字嘅十八，咁系个拳谱嚟嘅其实。 你識打呢套嘢？ 揸住碌棍棒， 唔係呢個十點半點法，啊唔係六點半棍法嚟嘅呢一個。 咁啊，十八般武藝係咩咧？就係、 是、 講、我哋之前咧，我記得喺呢個地區議會選舉之後咧，咁、咧就阿 Lance 就幫手啦，就揾咗好多團體， 整個研討會啦， 就做咗個研討會，咁好多聽眾都有上過嚟。咁、 嗯、 當時我哋講過幾樣嘢要跟進。 嗯、 第一就係話要將大家聯繫起上嚟，要有一個民間嘅 think tank， 同、埋數據庫。for 將來四年之後的選舉，同埋一六年的立法會選舉，咁、呢個就是我哋行出上一次研討會 brainstorm 之後的第一步啦。咁我哋就會做咗一個節目叫十八般武藝。點解用十八咧？個標標即係個個 logo 就係個十八嘅啫，就係咧十八區。 嗯， 係啦，就唔係東莞十八式啊， 係香港嚟嘅， 香港十八區， 關洗洗頭艇事嘅。 咁呢個節目嘅性質咧，嗱、星期三啦。八點鐘啊， 七點， 七點到八點半， 八點半， 咁咧就逢星期三推出，咁就我哋會請每一區唔同嘅一啲團體組織，有啲亦都可能大家會見過嘅，上次研討會有嚟過嘅， 係啊， 譬如東九龍關注組啊，西環三子啊，即係而家叫西友辦公室啦，西環友啦，即係，咁啦，或者係嗰啲散兵嘅團體啦，同埋。當選或者落選的區議員， 或者未必是一些地區組織，可能是一些 或者一些街坊 街坊組織 做一些社區創新的活動， 嗯， 譬如泥掹的啊，大家去共享一些搭車出市區啊， 嗯， 或者是大家一起講故仔啊， 或者一些合作社啊、副立合社都可以的， 換書、飄書啊等等咧， 嗯， 咁咧我哋希望是什麼呢？就是咧每一個人咧都佔領翻自己的社區， 嗯， 佔領運動的精神是什麼呢？就是我哋要。抗命不認命，蛇齋餅種就是而家我哋面對嘅一個困局。 嗯， 由細到大都 係。同埋即係而家蛇齋餅種，佢去到嗰個層次，直頭連嗰啲即係供咩咩散舞班啊，嗰啲咩陶瓷班啊， 乜都有嘅， 全部都係嚟嘅。根本佢全部都係建制派外組織嚟噶嘛。而呢啲外組織就喺選舉前就會做功夫啊嘛。 所以佢哋嘅得票就攞咗呢樣嘢，再去 trade 更高嘅權力。 嗯， 就係同。共產黨交換， 所以同埋區議會入面嘅撥款就係經過區議會再向呢啲團體撥款。 佢哋攞咗呢個位置之後，就鞏固個裝腳， 嗯、 就將啲資源咧就 channel 去個裝腳嗰度，就鞏固啲選票，咁就形成一個咁嘅利益集團。其實呢個利益集團已經係成形咗幾屆、十幾二十年。 嗯， 我覺得雨傘運動一路行落去咧，點解我覺得振奮人心咧？ 就因為原來那些人是很認真地去重奪自己未來， 就 不是得把口。 就算他們選輸了都說我不走的。 譬如大舊咁樣上過嚟我哋做節目啦，而家佢就成立咗喺西環成立咗自己嘅辦公室。 西友啊， 琴日就大家一齊睇到一百毛喺呢個山道定唔知邊度嘅，好似上次睇波嗰度， 好似橋底嗰度啦，但係上睇波嗰度啦， 橋底嗰度就一齊睇呢個分享點。 嗱，聽日我就會揾到即係嗰個幫手，今次搞呢個強行轉播阿南上嚟講講，睇下我哋點搞一百毛強行轉播兩次啦，一次係強行轉播睇波。 嗱，大家唔好睇少呢啲活動啊，即係好多時咧，好多人就話又係左交啊，唱歌啊， 唱歌睇波坐喺度冇用 啊，冇用啊，咁樣冇啊，咁樣。正正就係咧，我哋要咧佔領人心咧，你正正就係由最生活嘅層面入手，令到佢哋覺得原來喺自己嘅社區裏邊咧，好多嘢咧係自己可以動手做。是不需要委托一个区议员或者他的庄脚或者小花去代理代理，将你给了一个选票之后其实他拿了你的授权去 trade 其他的东西，而他 trade 回来的东西可能是损害你社区的利益，包括在你的社区里面起一些你不想见到的骨灰庵。 所以有时候婆婆觉得哇这班人 对我好好啊，你想想家里那个货仓起骨灰庵，是吗？当区那些议员选举的时候就话反对，到佢选到啦，建制派 都选到咗啦，我 就唔出 声， 唔系选到之后就唔出声啊！ 我都唔知 有得佢起啊！ 选 之前就夹定啊，对方就唔去马住啊！ 我选到先推出嚟， 系啦，所以我就话呢啲咧，其实喺社区里边咧无日无之，系咪？你见到徐子健松树根霸住个写字楼，唔肯俾佢房署， 又系啦， 房署竟然系容许嘅。喂，大佬，松树根九月已经唔系立法会议员噶咯，佢要再选噶咯。由而家到九月，点解仍然俾佢做，俾佢做咧？ 喂，应该系再重新再搵 翻。咁究竟嗰个写字楼当日俾佢嗰阵时，系因为佢立法会议员身份定区议员身份咧？ 区议员 一定有呢个记录喺度噶噃。佢已经唔系区议员啊嘛。而佢立法会议员身份只有几个月，系嘛？点解七月就休会？ 所以我哋节目就会披露呢一啲所谓嘅建制派丑闻啦。除咗之外， 我谂唔系个人嘅丑闻，而系佢哋嗰种利益啊，喺区议会里边嘅利益勾结，包括官方嘅利益、地产商嘅利益，同建制派嘅利益。咁我觉得呢个系首要，因为令到市民有一种维权嘅意识，唔系讲紧大就真普选，即系大围嘅普选。喺自己生活里边，譬如我的公园，究竟点解要斩咗棵树？你可以过问，我点解唔可以过问啊？点解嗰啲木棉树要阉咗佢？建制派、民建联咪就咁建议咯， 成功争取阉咗木棉树。 系啊，点解嗰啲不能避雨亭边个批噶啲钱？ 咪有建制派咯。 系咪？点解我哋唔可以自己设计嘅避雨亭，系要由佢哋去做一个咁废凳嘅嘢出嚟啊？系咪真系废凳嗰嚿？ 佢要入面要勾油水啊嘛，嗰嚿嘢。 十几万。 起就算起完之后要拎走拆咗佢，亦都揾翻佢自己工程公司去做啊嘛呢啲嘢。 喂，边个设计？边个施工呢啲嘢？ 边个批？ 包括嗰啲活动，点解圣诞节会有班潮汕大妈喺度跳小苹果？ 跟住有人投诉完，哦，唔好意思，呢班 系 区议员拨款揾嚟噶， 俾咗三万几蚊。 系你投诉嗰个街坊，你有钱夹钱俾佢嚟表演俾你睇噶。 系啊， 你忍一忍啦，唔该。 你以为嗰啲钱唔系你啊？嗰啲钱系你用紧。 本来拨落去你社区。 所以我就话大嘅民主嘅嘢，即系好多人好无力感。 嗯， 坦白讲，大家都知啊，呢样嘢系要共产党。 嗯， 佢捻住你嘅话，你根本喐唔到。 嗯， 即系普选行政长官，普选立法会。 嗯， 不过我觉得翻翻转头，由自己嘅社区开始做起。嗱，大家好多时以为呢系新嘢，其实唔系。 嗯， 港英时代1985年之前，未有区议会选举之前，未有1991年之前，未有立法会选举之前，其实当时第一代嘅所谓。當時的黃之峰，即是當時的李永達。 是誰呢？李永達。 是二十幾歲而已。 很難幻想 啊， 李永達。後生的時候。 明音啊，那班啊，陳樹英啊，那班。其實正正就是由居民運動出身。 嗯。 是搞維權，居社區的維權運動。 嗯。 譬如拆遷啊，社區規劃啊，這些東西。 嗯。 那時未是議員。 啊，同埋他們的網絡現在都仲不錯，在青衣那邊，李永達那邊。即是他們老巢。 多年其實馮檢基都是，民協都是。 劉光華都是，沙田是。 現在大個分別是什麼呢？就是當他們做了議員之後，慢慢就將那個社區跟他們的議員工作分開了。就是你交給我做，我在議員辦事處幫你搞定。 我幫你填表呢就。 是啦。但是對於很多真正居民需要居民參與，由下而上的事呢，他就懶得去發動。因為他怕煩，怕嘥時間。我立法會議員落嚟當值兩個鐘就得咯，你兩個鐘嚟見我啦咁。 同我助理傾啦呢啲嘢。 係啦，個態度就係咁啊，就係呢啲嘢唔使揾我啦，揾林卓廷啦咁。 嗯， 即係一種咁嘅態度。咁亦都好容易慢慢就令到咩咧？個議員疏離嘅選區， 即係離地 個社區。 而社區的人呢個人際關係都慢慢疏離，因為他就交託了俾個議員去搞嘛，咁就好似搞掂曬咁樣。咁但係正正就係我覺得而家我哋要打破呢種模式，個原因就因為呢種係已經變成一種蛇齋餅種，一種利益嘅勾結。 咪直頭連指民協都話用翻蛇齋餅種模式去做噶嘛？ 係，佢哋都有旅行團㗎。 咪咯， 民主黨都有旅行團， 民主黨都搞多啦，搞先團啦， 胡志偉都有㗎。 但問題而家你點解又用翻人哋最強嗰樣，你自己用翻嚟做咧？即係行翻模式，點解咁做先？ 同埋我覺得上一次你記唔記得我哋研討會講就話政治都需要創新。 係啊， 其實唔係淨係講傳媒要創新，譬如一百毛呢啲組團體。或者是網絡的一些的網圖， 所以之前我們談過陳澤都他就在街邊砌 LEGO、 啊、 他就砌了狗公園怎麼整，他就整個模型在那裡給他砌，這樣是之前沒有的。 但是創新是什麼呢？你要有個 community、我們這個節目希望什麼呢？就是將這班人變成一個 community， 是 願意在政治上創新的人、我不是說政見，你可以是近 本土派，沒所謂、政見 可以近民主派，可以近本土派、可以是獨立人士，沒有近邊個，但是總之你就是願意在這個社區裡面用創新的方式去令到社區的街坊的公民意識覺醒、就是自己人了， 就是這樣那麼簡單， 是的，千萬不要就是說呢是非啊、 左膠啊、勇武 啊，即是坦白說我們的台這麼久，我們從來都不覺得應該 我不得浪費時間 obsess 下去這些這樣的大家你罵我我罵你的東西那裡、所以呢大家如果上一次嚟我哋研討會都知道嘅，其實嗱， 都有 真正有人嚟， 係啊，金金大師啦， 金金大師人啊，即係上水北區居民水貨關注組， 係啊，咁周偉雄啦，老派組，街工啦， 街工有人嚟， 范國威啦，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有人嚟，係冇乳鴿啫，好似係 乳鴿冇乳鴿 冇啊，東九龍關注組有人， 乳鴿我識我識，我要揾上嚟， 文宣伯伯 有，文宣伯伯有，即係鳩烏團都有， 鳩烏團亦都有人， 係啦， 係啊， 其實根本個光武真係好闊， 咁就散兵裏面有啲好核心嘅散兵， 有選到有選唔， 有選到亦都有選唔到， 嗯， 咁所以我哋就即係都係唔好等嗰個熱情冷卻，我覺得 係啊， 如果大家既然係有心嘅咧。亦都有嗰個熱情咧，我哋希望聽眾都可以參與 嘅。如果你有咩題目，你好熟悉咪上嚟。 係，你自己都有自己社區噶嘛。 嗯， 你唔係淨係一個唔落地嘅聽眾喺網上出現噶嘛。 嗯， 你可以住喺沙田，你可能住喺上水，可能住喺齊， 咪實有噶。 可能住喺荃灣、屯門，係咪？香港島都有嘅。 嗯， 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呢個十八般武藝咧，正正就係一個開放嘅一個平台。 所以歡迎係現場觀聽眾入嚟。 係啦，咁我哋亦都。我哋唔係迷信呢個選舉政治，但我哋唔排斥呢個選舉政治。將來可能有人會投入選舉，包括立法會，甚至係四年之後嘅區議會選舉。不過最重要就係個精神係由下而上，就係企喺一個社區公民嘅一個角度， 係 去參與香港嘅政治。即係話，譬如你講大嶼山，你就係企喺大嶼山呢個社區嗰個發展嘅角度去講。譬如你講施政報告。你就係企喺你自己嘅社區嘅角度去講，係嘛？亦都好多社區嘅規劃，調翻轉就帶入去呢個立法會又得，或者係將區議會裏面一啲唔合理嘅規劃，將佢公之於世，令到佢打沉佢。譬如南區一蚊租俾呢個稻香集團，就要打沉佢，係嘛？係唔容許咁樣赤裸裸嘅利益勾結，呢、這個先至係第一步開始，重新再開始。如果大家相信過去三十年，如果你嘅判斷係民主回歸係失敗嘅。最終，如果我哋要重新再嚟嗰陣時候，應該點樣起步咧？ 同埋而家即係已經係低算去到谷底啦嘛。 係， 我哋冇嘢好輸啊！我哋咪谷底再做過咯。 所以谷底再做嘅話，其實就係咩咧？回歸基本步，就係、是、由你生活嘅社區開始。 真 係 心甘細做啦。 係啦，我就係話點解雨傘運動嗰個熱情能夠延續落去，正正就因為喺清場之後散落社區， 係 散落社區之後去參選，然後。通過一年的說服了選民支持你，亦都有人選到，有人高票落選，但係嗰樣嘢唔代表佢失敗，我覺得。等於雨傘運動清咗場，唔代表失敗，選輸咗嘅亦都唔代表失敗。你諗下，點解一百毛咁成功？如果冇雨傘運動嗰個衝擊，點可能有一百毛咁成功？ 同埋一百毛係唔係一次雨傘運動？仲之前反國教 國，由皇后碼頭反高鐵、菜園村一路積累落嚟嘅，其實 係啊， 係不斷衝擊個體制啊嘛。同埋令到咩咧？越嚟越多人睇清楚。越嚟唔關心政治嘅人，包括中學生，都越嚟越清楚嘛，係嘛？包括琴日唱歌嗰個小劉華， 係 嘛？都係睇得清楚，佢阿媽好嘢㗎，我覺得。 佢阿媽俾佢咁樣上嚟話，你知咩事啦？ 佢阿媽都知道發生咩事，所以我就話 你可以好悲觀，唉，香港冇得救噶啦。 唉，唔做啦，我哋、這個、我哋去逐 BNO 等移民啦，去台灣啦，去成。 係啦，攞 BNO 啦，咁樣。 都攞得，問題啦。 我覺得冇所謂，你可以繼續攞 BNO。 冇衝突。 但係當有需要嗰陣時候， 嗯， 如果個社區有需要，你可以做義工，你可以聽到我哋節目 call 友嗰陣時候，可以幫。 係幫手揾你接嘉賓上嚟啦。 如果你識嗰個題目嘅，甚至你比嗰個區裏邊嗰個人再熟啲，你係社區達人。 上嚟揾我咯，一齊講啦。 你可以上嚟一齊講。 嗯， 系嘛？亦都好需要社區達人咧， 要啊， 即係個認識 唔係達哥啊，係啦，社區達人 嗰啲人咧，係去將嗰樣嘢咧， 嗯， 係變成咧個節目嘅內容。咁所以我就係話咧，嗱呢個係一個即係新嘅嘗試，亦都係咧我哋喺一個 嗯， 即係有限嘅資源裏邊咧，我哋都希望將個創新 嗯 個意念咧擺落去嘅節目裏邊。 同埋我節目我會開埋 group， 即係有 page 之餘咧，同埋即係上 group 入面就多啲即係參加社區朋友喺 group 入面做個討論，然後喺個節目做一個延伸討論。 第一樣嘢好簡單、嗯，你如果可以參與，我的概念就好簡單嘅，將十八區個十八嗰兩個字咧 點咧， 就變成呢、這個耍緊呢個功夫嘅公仔嘅啫。如果你識做 GIF 嘅， 好啦， 幫我 幫你做啦， 做個片頭。 唔正啊！ 將十八嗱，我而家睇到啊，我一陣間 scan 擺上去個 哦嗰、那個影相擺上個 page 度， 就係將佢變成一段嘅短片嘅公仔會喐嘅、 嗯。 我唔識做，你唔識做，睇下大家識唔識做啦。 係 啦，咁咧就聽晚 七點 到八點半，咁咧就係呢個 Lens 揸旗嘅。 哇！唔好講咩揸旗咯，咁講 就 上節主持啦。 咁我就準備咗篇宣言嘅，其實係 咩 ？Lens 可以 upload 上去。 嗯， 咁咧就將我哋頭先所講嘅嘢咧，其實就變成文字，咁大家可以睇到。 嗯， 其實呢個節目，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係有一個信念， 同埋即係可以落 大家 唔 好低估 參與 信念嘅力量。 嗯， 頭先點解講廢青咁講咗咁耐咧？正正係信念嘅力量。 嗯， 因為你想打破無線，你對無線唔妥好耐，對呢啲分豬肉嘅頒獎禮唔妥好耐。 嗯， 終於有人去打破。 咪有信念，直頭可以紅館開埋演唱會頒獎禮添啦。 係啊，咁但係你其他嗰啲咩 sell 贊助嗰啲，其實好。好旁支嘅嘢嚟，大家唔應該 瑕不掩瑜啊！ 唔應該糾纏喺嗰啲嘢嗰度。其實亦都係咩咧？就是、可能大家經一事長一智，即係話嗰個嘅將來有商業贊助嗰陣時候、 嗯， 去審慎 啲， 審慎啲去處理啊！唔好咁 hard sell 啊！咁就解決咗個問題嘅啦。其實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始終都係一個正面，就係咩咧？而家主流邊緣要進佔主流。 嗯、 其實呢個就係散兵嘅精神。係係咪佔領運動曾經被邊緣化都好緊要，俾人抹黑。話一班廢青 loser 係、嗯、嘛？但結果一個區議會選舉，一個徐子健、 嗯、 走去剝咗呢個鍾樹欣係嘛？ 唉，又葉榮啦， 葉榮剝咗呢個郭佩凡係嘛？仲、嗯、有大大小小嘅散兵高票落選嘅、 嗯， 有啲亦都係緊緊當選嘅，係就集體創造咗一個咁樣嘅即係奇蹟出嚟， 就遇上新世代啦，就 係啦，呢、這個就係一個所謂信念嘅力量。 嗯， 正如星期六。就台灣大選啦， 係啊， 星期日啊，星期日投票，十六號投票， 嗯， 星期六嚟嘅， 星期六係， 星期六晚投票。咁咧，大家都密切留意啦，就係我哋喺撈鬆介紹過一個閃靈樂團，我記得好、嗯、多好耐之前嘅。咁當時咧，佢嘅女呢個 bass 吉他手咧叫 Doris 嘢、嗯，姓葉嘅呢位女士。咁我就話：哇，咁靚女嘅， 點知而家 當時都係撐香港啊！佢有段嘢，有段片係撐香港。 嗯。 咁而今次咧，佢老公咧呢個 Freddie 就係呢個閃靈樂團嘅主音歌手咧，就係、是、出選呢個台北市最老餅嘅選區，即、就、係、是、香港嘅旺角啊，就係、是、萬華選區西門町、 嗯、選立委啊嘛， 萬華選區選立委，而佢所屬嘅時代力量，亦都係咧等於我哋嘅散兵， 嗯， 就係、是、當日太陽花學運出嚟嘅政治勢力， 嗯， 估計喺民調裏邊將會成為台灣立法院嘅第三大政黨， 嗯。 呢、这個時代力量正式改變咗南綠嘅政治生態。 嗯、 而呢個閃靈樂團係一隊 heavy metal 嘅重金屬樂隊嚟。 唔係最重點係靚女， 但係佢都有機會喺台灣呢個社會能夠進佔主流，成為呢個立法委員。 嗯， 嗱、这、呢個就係我就話信念嘅力量。 係啊， 將來我相信2016也好，2020也好，我覺得由散兵出嚟嘅一代係同六四嗰代係唔同嘅。 嗯。 因為呢一代唔係掛住個光譜就去選就贏，而佢真係經歷過一個自己喺社區起動、 嗯， 重新再去建立嗰個社區嘅支持呢、 嗯 這個過程。 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好緊要。 同埋最重要一點就係見到乜嘢咧？即係呢一班嘅政治素人咧，經過呢兩年即係年半嘅之後咧，係成長好多。 同埋信得過。 同埋我就講救烏團咯，有時見到啲係唔多出聲咧，而家全部救烏團啊，個個都可以揸住個麥嗌半個鐘嘅。我見到哇，我同彭志明見，哇，點解佢哋咁勁嘅？佢係啊，選完區議會啊嘛，選輸都有用噶。哇，係喎，呢班有錢嘢少喎。 其實 經過操練之後， 街頭嗌咪就係克服自己嘅心理障礙啫嘛。 嗯，其實真係唔簡單，街頭嗌咪真係。 係啦，嗱，咁咧就今集就節目花咗半個鐘做廣告， 硬入式廣告。 係啦，呢個亂入式廣告啊。咁咧就 強行廣告 係啦，強行直入式廣告之後咧就實時間差唔多啦。 好。 咁啊，多謝 Lens 今晚就 冇咁講啦， 頂咗阿 Agent 啦，咁希望 Agent 就快啲可以呢個 歸位啊， 下個禮拜就會歸位噶啦，其實咁就亦都預祝你嘅節目成功先啦。 好多謝你先。 如果支持撈鬆嘅朋友咧，咁就記住聽日咧，亦都支持我哋呢個十八般無為。 七點啊， 唔係支持我哋主持人。我覺得 其實真的不是支持我只是我只最想是一班地區組織的朋友可以發 最終 發聲平台 將我們那個的每一個素人的力量無論幾微弱的力量都當它集結起上來的時候其實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力量 當然當然不是靠一個我靠一個點點點真 那就記住了明天七點鐘 好拜拜明天見拜拜 城寨給人的印象就很多剝牙佬而我們在城寨裡面都希望好像一班剝牙佬那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個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